爱上你明知不对，到如今爱情已忏悔，梦醒以后泪双垂，醉也醉，就把爱情当流水，会不会也无所谓？你不该，你不该，不该骗我把心儿给，酒醒不堪回味，美梦也破碎，含泪走向路不归。才知情可贵，从今后爱情已破碎，没有人能给我安慰。醉也醉，醉了不如沉睡，睡梦中忘记我把心儿给，酒醒不堪回味，美梦也破碎，含泪走向路不归。才知情可贵，从今后爱情已破碎，没有人能给我安慰。醉也醉，醉了不如沉睡，睡梦中忘记我把心儿给，酒醒不堪回味，美梦也破碎，含泪走向路不归。